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公元600年，也就是开皇20年前后几年，发生了3件大事。第一件是大唐高僧玄奘出生，第二件是唐太宗李世民降生，第三件是隋文帝废掉了太子杨勇。在咱们现在看来，前两件事要比最后一件事重要的多，但是在当时的隋朝，这第三件事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简直成了头条新闻了。那这个经常自诩为民主的隋文帝，为什么要背上破坏立嫡遗长、赐不当立的先贤遗训和宗法制度的罪名呢？难道杨勇真的是罪不容赦，必须要废之而后快吗？本来应该是未来的准皇帝，却被父亲一下降为庶民；本应该是手足之情的兄弟，却暗藏杀机，等待篡位机会；本应该是母子天伦之乐，却因为儿子作风问题，处处置儿子于死地。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输在人品上的太子杨勇。说到杨勇，恐怕他的名气远没有他的老爸隋文帝杨坚和他的弟弟隋炀帝杨广出名，但是要论起辈分，杨勇却是杨坚的大儿子，而且早在杨广没有继位做皇帝之前，这个太子的位子是杨勇的，而不是杨广的。说起太子这个职位，想必没有人不知道，谁要是被立为了太子，那就意味着您就是将来的一国之君呢。只不过这个太子的职位也并不是像咱们想象中那样是个铁饭碗，这不，这个倒霉蛋杨勇不就是太子的位子还没坐稳当呢，就被老爸一道命令直接宣布下岗了。开皇20年11月2号，隋文帝派来的使者站到了杨勇面前，看着这些人，这两天一直听说关于老爸对自己的失望和准备对自己采取的措施，终于得到印证了，惊恐地问了一句：父皇，难道真的要杀我？对于杨勇的疑问，使者们没有一个敢回答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位马上就要下岗的太子前途会是什么样。一路上，杨勇跟着使者往武德殿方向走去，可是心里紧张得要命。武德殿这地方杨勇不陌生啊，而这一次去对于他来讲简直就跟进地狱一样，前途未卜。武德殿上早就站满了人，隋文帝身穿戎服，禁卫军刀枪林立，估计这样的阵势只有皇帝御驾亲征的时候才能看见。大殿东边站齐了文武百官，皇室宗亲也在大殿的西边屏声静气。大家都知道这里即将要发生什么事儿，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太子杨勇的身上。就看他站在大殿中央，紧张的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的掉了一地。一切准备妥当，隋文帝让手下人直接宣读了废太子诏书。这份诏书听起来呀，里边蕴含的意思深了，说杨勇被废是必须的，但是隋文帝这么做也是无奈的、伤感的。 杨勇听完诏书之后，隋文帝还特意叫人转告他说，杨勇所犯的罪过太多了，要是不废了他，连神鬼都得哭了。听到老爸的这通转告还有刚才的诏书，弄得杨勇真是哭笑不得呀，转身就对老爸说，是啊，我所犯的这些罪过本应该被拉出去砍脑袋，让我死无葬身之地，给将来的太子好好做个警示。不过父亲，您还真是够仁慈，居然还留了我一条性命。说完这些话，不知是惭愧呀还是激动，杨勇哭成了一个泪人，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武德殿。杨勇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能让自己的父亲把他的太子之位废掉呢？其实要说到废太子的诏书里所罗列的理由，无非就两点。第一，是因为杨勇这个人生活太奢侈太腐化，身边妻妾成群不说，平时享受的生活待遇都超过了他那个当皇上的老爸了。本来就勤俭节约的隋文帝看不惯儿子这种生活作风，觉得他这个儿子只贪图生活上的享受，怎么能日后接他的班治理好国家呢？再有，这被废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杨勇身边的那些小人。隋文帝觉得在杨勇身边都是一些没有建树只知道溜须拍马的小人，而杨勇不光不排斥这些人，反而重用他们。就这样权衡来权衡去，就下了这么一道诏书，让杨勇光荣下岗了。不过咱们把话说回来，这太子可不是一般的头衔啊，照刚才咱们说的那两条原因，真的足以让隋文帝把儿子废了吗？再说了，太子那可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废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阻止让隋文帝再好好考虑考虑吗？这个问题呀，咱们现在都能考虑到，可见当时也有人这么想。到杨坚面前替杨勇说情的都快把这门槛子踩平了，都觉得因为一个生活作风问题就把杨勇给废了，真是有点小题大做了。重用那些奸佞小人，也都是因为杨勇年纪太小，思想不成熟，才会任人摆布的。这些事情只要稍加管教就能改过来，干嘛非得废了太子不成呢？对于前来求情的这些大臣也好，地方官员也罢，隋文帝的态度那简直就是一根筋的，根本不听。无论你们怎么说，反正太子现在我是废了。皇上的话总不能当儿戏吧，君无戏言呢。到后来谁来替杨勇说情，谁就得挨板子，慢慢的来替杨勇说话的人呢也就少了。其实对于隋文帝来讲，来替杨勇求情的那些大臣之所以没有成功，那都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了杨勇生活作风上，根本没有说到隋文帝的心坎里。诏书上他所找的那些废太子的理由也都是念给别人听的，其实他心里头真正想废太子是另有原因。在隋文帝的心里，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让他这么铁了心的想废了这个儿子呢？本来应该是未来的准皇帝，却被父亲一下降为庶民；本应该是手足之情的兄弟，却暗藏杀机，等待篡位机会；本应该是母子天伦之乐，却因为儿子作风问题，处处置儿子于死地。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输在人品上的太子杨勇。要是现在有人问您，对于您来讲什么最重要，恐怕很多人都会说家庭、亲情、友情、爱情。可是对于当时的那些皇上来讲，皇帝的宝座是至高的权力，那可是最重要的。谁要是威胁了他的权力，他的位子甭管是谁，那都得是他的心腹大患呢。杨勇就曾经做了一件事情，让他老爸 一直记在心里头。话说开皇18年，快到春节的时候，朝廷里的一些公务人员召集了很多地方官员和朝中大臣到杨勇的东宫去朝贺。杨勇呢，赶忙穿戴好朝服出门迎接他们，大肆热闹了一番。在古时候，这个朝服虽然说是朝廷里的工作服，可是在什么地方穿，穿着它出席什么场合，代表的意思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回这么多大臣来杨勇家朝贺，其实他穿戴朝服无非也就是想证明自己身为太子的尊严而已。不过这事儿让他老爹杨坚知道以后可就变味儿了。他觉得首先杨勇没有权利以太子身份接受百官朝贺，再有你要是穿个便装出来接待，我也可以假装认为你们是朋友聚会，可是你偏偏为了显示自己太子的尊严穿着朝服出来，这政治色彩未免就浓了一点吧。其实杨勇这个率性而为的太子违背礼制的事儿啊，干得多了，可只有这件事儿让他老爸杨坚真是觉得不寒而栗。可不是吗，这皇上老爸还没死呢，百官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去朝贺太子，这显然是杨勇以太子身份在拉拢自己的势力呀，这还能假装看不见吗？于是隋文帝找来了一个那天去朝贺的大臣问道，这么多的地方官员加上朝中大臣一起去东宫给太子朝贺，自古以来是不是有这样的礼数啊？大臣一听就知道这话里头有杀气呀，于是赶忙回答说，那天我们只是去东宫和太子庆贺节日，哪有什么朝贺呀，纯属私人聚会，私人聚会。隋文帝听完了才不吃这一套呢，扭脸就骂，你这纯属是胡说八道，庆贺节日，大家都是你来我走，怎么那天东宫会聚集那么多人，还那么长的时间，而且这些人居然还是朝廷里的办公人员召集到一起的。一通发泄之后，隋文帝觉得儿子真是想当皇上想疯了，于是当时就让人转告杨勇，以后这样的事情要是再发生，可别怪这个当爹的皇上不给面子。自打这件事以后，隋文帝便对杨勇起了疑心，他明白呀，太子就是准皇上，作为他这个真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准皇帝形成第二权力中心。隋文帝轻松取得天下，在他看来，太子现如今的势力和当初的自己不相上下，中国1000多年来弑父夺位的事情不是没发生过呀，所有这一切让隋文帝对杨勇是既愤怒又担心，过去在杨勇身上的恩宠就因为这件事少了大半截，而剩下的那一点也随着杨勇的奢侈灰飞烟灭了。对于杨勇的位废，除了父亲对他的怀疑以外，更重要的是亲生母亲对他的不满。这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杨勇真是和这个太子无缘呢。杨勇的母亲独孤氏，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后了，她的出名除了是她对隋文帝事业的巨大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她的嫉妒心可谓是旷古绝今的。不光不允许自己的老公三妻四妾，就连大臣和自己的孩子生活作风都是他考量这个人好与坏的标准。在这位母亲的眼里，大儿子杨勇贪恋女色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了。有一次，杨勇指着母亲身边的侍女说，这些都是我的，这话传到独孤皇后的耳朵里，差点没把她肺气炸了。别说是一个好皇帝了，就连一个好儿子好男人的标准，在独孤皇后的心里，杨勇都没达到，怎么可能以后接他老爸的班呢？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平民都是三妻四妾的，一个太子身边有几个女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最根本的原因 是他碰上了独孤氏这样一个母亲，而这位母亲为了把儿子赶下台去，真是费尽了脑汁想办法呀。当时在隋文帝身边有一个重臣叫高炯，有一回隋文帝把高炯叫到身边，对高炯说，说高炯啊，朕想立杨广为太子，废了杨勇，不知你意下如何呀。高炯一听这个，马上跪倒在地，一个劲儿地劝说，皇上这使不得呀，千万使不得，都说长幼有序，您这是破了老祖宗的规矩呀。隋文帝一看高炯这么说，也觉得有点道理，就没接着往下说。这件事儿被独孤皇后知道以后，觉得这个高炯现在就是一块绊脚石，隋文帝这么信任他，要想废了杨勇，那必须先让隋文帝不再听信高炯的话。这事儿说来也巧了，没过多久高炯的夫人突然去世了，独孤皇后就跟隋文帝建议说，年老丧妻这多不幸啊，应该帮着高炯再娶一个，好歹老来伴儿嘛。后来隋文帝和高炯提起这档子事儿的时候，高炯回绝了，说现在一把年纪了，回家就剩吃斋念佛了，至于再娶的事儿，还是算了吧。一看高炯拒绝，隋文帝也就答应了，都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呢。可是续弦这事儿啊，过去没多久呢，高炯就和隋文帝说了，说我有一个小妾给我生了一个儿子。一开始啊，听到这消息，隋文帝挺高兴的，可是站在一边的独孤皇后敲起锣边来了，说高炯啊，当初皇上要给你介绍一位，你却拒绝了皇上的美意，说不打算再娶了，年岁大了，回家就吃斋念佛了。可是现在呢，你又得了个大胖小子，这不明摆着骗皇上吗？皇上是谁呀？自古以来欺君都是死罪。虽然高炯的这回不再娶的借口不足以掉脑袋，但是却让隋文帝慢慢的疏远了他。早先高炯帮着杨勇说话，隋文帝还都放在心上，每回都是采纳有加。可是自从高炯得了这个大胖小子以后，无论他在隋文帝面前说什么事儿，隋文帝都会觉得像个老头在絮叨。最后居然认为高炯这么帮着杨勇说话，肯定是有什么目的在里边。少了重臣在旁边的劝谏，再加上独孤氏的一再挑唆，杨勇这个太子的位子算是摇摇欲坠，最终被废了。在杨勇被废之后，他的弟弟杨广坐上了太子的宝座。然而这位新上任的太子真就是隋文帝梦寐以求的合格准皇上吗？说到杨勇，史书上曾经这么写，这个人颇好学，解暑慈父，性宽人和厚，率意任情，无骄士之行。这话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人广览博读，才高八斗，玉树临风，无所不能，武能上马安天下，文能提笔定乾坤的。哎，对于杨勇评价还真是挺高的。咱们姑且把杨勇贪恋美色这档子事儿啊放在一边，光说他在20年的太子生涯里，其实也做了不少的事儿。开皇2年，他屯兵咸阳，防备胡人来侵袭。事隔4年，他又出兵镇守洛阳，而且在朝政上也是多次劝谏隋文帝，帮助隋文帝处理政务。这人呢，就怕比。俗话说得好，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和杨勇相比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亲弟弟杨广。其实杨广一直就在大隋朝的舞台上，而且还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从13岁开始，就和杨勇一起接受父亲的奖赏，而且论功行赏的次数也不比杨勇少。要说这哥俩差距在什么地方，估计啊得说是心计。杨广在真正夺取太子位之前，一直都在积累自己政治生涯的功绩，等他看到大哥杨勇的太子之位摇摇欲坠的时候，才开始打出了最后的王牌。他知道父母喜欢勤俭，对感情专一的生活作风，就在父母面前处处伪装，还拿杨勇来做反面教材。虽然不用嘴上说，却让父母看到杨勇奢侈，他节俭。杨勇跟大臣嬉戏不公，他对大臣是恭敬有礼，